各位主内啊，同工组员、机械的组员都平安。我是机械总干事江国英，今天跟我的同工杨素信姐妹一起来跟大家来谈这个机械的专题，认识仇敌。我要请你预备有笔，能够在你的组员的这个单子上，组员板单子上能够填一些重点。你知道 CCF 的查经的这个目标是希望建立我们每一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建立了这个关系，认识神的话以后，能够委身，然后来侍奉神，就服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的大使命，让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帮助别人能够自己做主的门徒。也帮助别人做主的门徒，而且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那里讲到说，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听见的教训，不但我们自己要学、要教，也要什么能够交托那个中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呢，除了我们普通的 CCF 的这个每一季的这个查经以外，我们也设立专题，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能够使用我们所学的应用出来，能够去服侍别人。那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在社区里服侍，我们自己在家庭里面服侍，或者我们可以在一些老人院，或者是妇女聚会的地方、医院或机构或学校，都很多的地方来把我们所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给别人。那。当我们想要去释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做任何的事工好像就开始有拦阻，开始本来都平安无事，一接受一个事工，或者一开始想要跟这个人传福音，哎，那天也许家里就有一些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东西坏了，或者你孩子身体上有一下子生病了，或者是有大家夫妻本来和好的，就开始有因为一些小事吵架。无论如何，我们会感觉到说，好像是莫名其妙有一些的攻击。那如果我们认识仇敌，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他工作的方法，我们就不会惊奇。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不但是在这些的圣经上面有所认识，我们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专题，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仇敌。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仇敌这个不是人，而是这个一个。撒旦的工作拦阻我们来认识神，来聚会，来这个有效的为自己、别人来祷告，这一些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分辨。好，那我们今天要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要来从你的话语里面认识你，我们也要来从你的话语里面认识仇敌。我们要知己，认识你，也认识我们的敌人。求主你现在宝血就来遮盖我们在这里。无论是讲课的，无论是上课的，每一位遮盖我们自己，遮盖我们的家，遮盖我们的家人，遮盖我们所使用的场地，也恳求天父都给我们穿上全副军装，以真理来当作带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作藤板，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为众圣徒祈求，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求主保护我们，开我们的心，圣灵帮助我们都听得清楚，不会有误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属灵界的受造物。我们今天讲的是仇敌，仇敌其实本来是天使，所以天使有好天使，有坏天使啊。那好天使呢，顺服主命令的天使，现在仍然在我们的旁边服侍我们。坏天使呢，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想要认识的这个撒旦和他的这些跟从他的至高想与神同等的撒旦魔鬼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由经文的部分来读，读完以后我会总结一个简单的一个句子，你可以抄一下啊，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认识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天使的特性。第一个，我们来看它的来源，我们来读约伯记38章4到7节。约伯记38章4到7节，我们因为大家翻圣经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太快啊，能够适合大家的速度。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38章4到7节，我们请杨姐妹来读。 约伯记38章4节， 你们可以跟他一起，大家一起。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谢谢。好，你看到当神在立大地根基，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第七节那里讲到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个时候人还没有被造，人是天使是先造的，所以神的众子指的也是天使。那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他们在那里，天使是在神创世以前，创造这个大地之前就在那里了，而且他是被造之物，只有神是创造主啊。所以天使是在神创世之前的被造之物。好，我们下面来看看他们的形体。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4章39节。路加福音24章39节，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摸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 好，在这里呢，耶稣复活以后显给门徒，跟门徒说啊，他复活的身体是有这个有骨的，有肉的，不是一个灵。那天使呢是一个灵，所以他们是没有身体，无骨无肉，所以天使是没有身体，无骨无肉，这是他的形体。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章12节。以弗所书 六章十二节，我们请杨姐妹刚刚我讲的这些字你也写下来，如此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他组员写的那个时间。好，我们现在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所以你看，他是那天空属灵气的。对不起，请你在这里，我有一支笔。没有关系，就在这边，你拿了就好。刚刚我们讲到天使的特性，它形体上是没有身体，无骨无肉，然后它是属灵气的，天宫属灵气的。好，我们现在看看天使它的数目，我们来读启示录五章十一节。 启示录五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 好，所以你看到天使在被造的时候是数目千千万万，而且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不会死哈，所以他们这个数目是不变，千千万万数不清的，千千万万。好，我们下面来看，继续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 唯有算未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就讲到，天使，你可以看到天使是没有嫁娶，不会再死，所以不会增加，不会减少，也没有小天使，这些你们都可以写下来哈。没有，我们常常在一些店里面看到有小天使的雕像，很美哈。我们也很常常喜欢买回来，多么可爱，可是其实是没有，他们没有嫁娶，不会再死，所以每一个天使都是都是千万岁啊，很老的，所以呢他们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它存在的时空，存在的时空，我们来读这个路加福音，还是在这个地方哈，八章三十到三十一，八章往前翻，八章三十到三十一。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 好， 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这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叫格拉森，他碰到一个鬼，碰到一个人被巫鬼附着，那这个耶稣就问这个这个被巫鬼附的人身上那个鬼，耶稣就问他说：“这个你这个鬼，你叫什么名字？”你看他有名字的，他说：“我叫群。”这个群这个字呢？在这个是当时是指罗马军团哈，他这个一个团是叫群，是 legion， 他的名字就是 legion 哈。那这个团呢，一个罗马军团呢，一个团是有六千个士兵，所以他没有，其实他没有讲他的名字，他是在讲说他有六千个。当然六千个，每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的名字也讲不完，所以他说我们的整个的名字是叫群，也就是代表在这个人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身上有至少有六千个小鬼在他的身上。 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六千个鬼可以同时住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他们是啊，这个是有受到一些空间的限制，但是他们也是能够极多的在同在一起啊。那啊，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但以理书》这里是怎么讲，《但以理书》九章，《但以理书》比较不好找啊，《但以理书》我们给多一点时间，《但以理书》是在以赛亚以西结后面，以赛亚以西结后面，《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一节。 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利百加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 好，在这里看到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有天使加百列快速的飞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话，也就是代表他这个天使要来到但以理前的时候需要飞来，他不能够同时在，就好像说今天我们虽然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国家，我们虽然是可以坐飞机很快，但是我们还是要坐飞机去，我们不可能说现在我要去，马上就人就到了那个地方，连天使也一样，他人要有时间，虽然他的时间可能很快，他可能啊非常快就能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还是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同时出现。所以如此就看到这个被造的天使跟神是不一样，神是啊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在整个宇宙里面听不同的人，千千万万不同的人同时的祷告，无所不在。但是啊，这个天使不是，他们受这个被造，所以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天使的性情。这现在我们讲的就是，无论是好天使也好，坏天使也好，都是一样，讲到他们的来源、形体、数目、存在的时空。现在我们来看他的性情啊。我们首先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七节，我们又回到新约马可，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的五章七节。 马可五章七节，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好，你看到他这个鬼对耶稣说的话，是我们从他说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认识耶稣的。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他在理智上是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你们可以抄下来啊。他们是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呢他也会受苦的，对不对？他也会受苦，他会请求，他可以看出来他害怕。来，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节，使徒行传再继续约翰福音的下面一个是十九到十五。 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五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是，你可以看到他认识耶稣，也知道保罗，所以呢，他们 其实是知道很多的事情啊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到马太的28章第5节。马太的28章第5节。 马太28:5。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在这里是耶稣被埋葬以后，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妇女来看坟墓。突然有天使对妇女说，这个是天使，天使说的话里面你看到他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也知道妇女们现在心里在害怕，他也知道这些妇女他们是存的一个爱主的心在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你看的可以看到啊，在理智上这一些天使是知道啊人的这个过去，他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很多的事情他也不一定完全知道，因为他不是神，不是全知的，但是可以由行为来猜测这个人心里的事情啊。所以他知道的范围似乎是超过人所可以知道的啊。所以他这个你可以写下，他知道的范围，他知道的范围是超过人所能知道的，但是他并不是全知的，他是被造物，他知道妇女心里害怕，他也猜到妇女们现在要做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感情上呢？感情上呢？路加福音15章，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路加福音15章第10节。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好，你可以看到当我们领人信主的时候，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在天使说他这个在天上也是开这个庆祝啊，非常的高兴。所以你看到在感情上他是会为人的信主而欢喜快乐，这个你们可以写下来，对不对？在感情上他是会为人的信主高兴的，他会高兴，他有感情的，也有表达的。下面呢我们来看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卷12章，启示录新约最后一卷12章12节，启示录12章12节。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是，所以你看到魔鬼也是天使哈，他是在感情上他是会害怕愤怒，不但刚刚说会欢喜，他也会害怕愤怒。好，我们下面来看他意志上，意志上我们看犹大书，犹大书是只有一章，所以在犹大书就看第6节，犹大书就在刚刚启示录前面，在启示录前面犹大书的第6节。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好，你看到天使不守本位，有天使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是不是被主用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他们可以做自由意志的选择，顺服神是好天使，不顺服神不守本位 要受神的审判，但是他们确实是可以自己使用自由意志的选择。好，下面我们来看到他们的能力。我们来看到能力，天后我们就往前翻啊，翻到希伯来书前面，提摩太前面，我们来看到天后的二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好，你可以看到撒旦的能力可以使这个不法的人行各样的异能、神迹、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撒旦其实是非常有能力，他可以自己行，也可以附在人的身上这样行。好，你可以看到他能够行异能、神迹、奇事来迷惑人的。我们继续看最后一卷的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三节，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三节。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对，他不但能够行神迹，他能够迷惑人来敬拜他、跟随他。所以这个你可以写下来，他的能力就是说不但能够行异能、神迹，而且能够让人来什么跟随敬拜他，把他当神来拜的。这是天使，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坏天使。好，那我们现在来继续，不要走，还在启示录，我们往前翻第九章十四十五节。第九章十四十五节，启示录 第十四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好，所以你看，要杀整个人类的三分之一，看见他们是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毁坏、杀人啊，杀害人。好，下面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数目是很多的，他们本来应该是服侍神的啊，然后他们都有他们的组织的等次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西米记，不容易找啊。尼西米记在前面的以斯帖的前面啊，所以是在历代后面，约伯前面啊，你们找到了吗？尼西米记的九章六节。尼西米记九章六节，好，我们来读。如果你还没找到，没有关系，你就听。 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所以你看到神是造了天地海其中所有的，然后天君都敬拜神。这个天君啊，就是指着天使，所以他在这里只叫他们天君，就代表他们像军队一样，军队都有组织，军队也是服在神的之下来服侍神，所以是神的军队。好，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这在新约去了，新约以弗所，在这个新约这个哥林多后面，加拉太后面，以弗所。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的一章二十到二十一，如果你没有翻到没有关系，你可以听然后写下重点。好，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好，在这里讲到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能够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这个都是天使他们的组织，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他们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能的、有主治的、有一切有名的啊，这个就看到，我相信这里面也包括了坏的天使啊，这些基督都这个远超过他们，所以你就从这两节圣经尼西米记跟以弗所书看到他们是有组织的、有等级的。他们就像我们的军队里面有这个将军，有这个上，有这个连长、营长、上尉，这些各种的这个等级。好，我们现在呢，我要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上面。刚刚我们讲到，我们来认识一下天使。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好天使或坏天使，我们就总归来讲天使。我们讲到天使的来源，刚刚讲到天使的来源是在创世之前的被造物，它的形体是没有身体、无骨无肉，它是属灵气的，它的数目是千千万万，数不清了然后它是没有嫁娶，所以它不会再死，也不会增加，不会生小天使，不会减少。然后它存在是被造的，所以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像神是无所不在，在这个无所不知，它是受这个限制，所以在理智上它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它认识谁是认识耶稣，它惧怕耶稣的权柄，它知道人的过去，但是他不是完全知道人的心思，可是可以由行为来猜测。他无论如何，他知道的范围是比我们人的范围更大。他在感情上是会为人的幸福关系快乐，你看到他是会快乐，他也会害怕愤怒。他在意志上可以做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坏天使就选择不守本位。好，他在能力上，你看到第六他能够行异能、神迹、奇事、迷惑人来敬拜他，他有能力能够杀害人。他的等次呢，是他本来就是天君，是应该服在神的下面，服侍神然后他是有组织等级之类。好，这是我们上面看到的关于认识天使的这个特性。下面呢，我们来看好天使本来神创造这些好天使的主要工作。好，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1:14。希伯来书，我们从刚刚的以弗所往后翻，过了提摩太，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对不起， 希伯来书的1:14。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你看到他这里讲，天使是服役的灵，然后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他是神的服役的，然后为我们效力，天使为我们效力，所以你看到他是服役的灵，奉神差遣为我们效力。那我们继续往后翻到2:16，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里讲到神并不救拔天使， 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后裔呢？就是这些我们在基督里信神。所以呢，看见天使是不会得救成为神的孩子，是不是？无论好天使坏天使，他们永远是天使，他们永远是神服役的灵，不会成为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一点跟我们人不一样，所以再次的看见我们怎么这么宝贵，在我们愿意相信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成为神的儿女，家里的人。但天使一直是服役的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天使主要的工作，我们刚刚看到是服役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9-11，我们往前翻。路加福音的2:9-11，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对，所以天使在耶稣这个诞生的时候向旷野的牧羊人宣告这个神的话语，神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所以看到天使他们的工作是宣讲神的话语，这个你们可以写下来，宣讲神的话语。刚刚是讲他们是服役的灵，这里是讲他们宣讲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继续看，他们也要打仗的。我们看但以理，哇，但以理，但以理书，刚刚我们看到是在以赛亚、以西结的后面，诗篇的后面，以赛亚、以西结的后面。但以理10:20没有找到没有关系，我们听素馨来读10:20。 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 好，你看到这个天使跟但以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见你吗？我现在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军，波斯的魔军也就是撒旦下面一位大的这个跟随他的，现在正在做波斯的这个那边的管理，波斯的就是说在控制波斯的一个撒旦下面的大，可能大将军吧，波斯的魔君。所以呢，我去了以后，这个希腊的魔君也要来。所以呢，你看到他们是好天使，是为奉神的命令跟撒旦征战，这个你可以写下来，他们是奉神的命令跟撒旦征战。所以他要跟波斯的魔君跟这个希腊的魔君，所以看见好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坏天使掌管的一些魔君。在这里我们很简单的总结，刚刚我们讲到好天使的主要工作，第一个是服役的灵，他奉差遣为谁做的事呢？为我们信徒。第二个，他宣讲神的话语。第三个，他奉神的命令跟撒旦来征战。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坏天使，这个坏天使他们的关于他们是怎么变成坏天使的呢？他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就在刚刚但以理的前面，以西结在以赛亚的，在耶利以赛亚耶利米 啊，后面以西结书的28章，这里讲到啊，这个记载一段对推罗的哀歌，推罗王的哀歌，但一般都是认为就是指撒旦堕落的一个记载。以西结书28章2-17节，蛮长的一段。好，我们来看。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的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这一段一般来认为是撒旦堕落的记载，所以你看到他堕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从这个地方是心中高傲，心中高傲。看到第17节，神造他的是这么的美好，有这样子的这些的，看到有这个佩戴这一些宝贝宝石，但是他美丽心中高傲。好，另外我们看看从以赛亚书，我们往前翻，我们看以赛亚书的14章，我们往前翻到以赛亚书14章12-15，我们看看他堕落的另外的原因。以赛亚书14章12-15，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从第14节第二句看到他说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在这里看到他想与神同等，不但心中高傲到一个地步，想与神同等。好，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的数目我们来看启示录12章最后一句，我们回到最后一句，12章3-4节。 启示录12章3-4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 好，在这里看到这个，当撒旦堕落的时候，被撒旦带走，跟他一起进入抵挡神的黑暗世界，几乎有所有天使的1/3，在这里讲，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所以如果天使本来的数目是千千万万，1/3也是极大的数目，所以目前撒旦下面的军队是极多，一般称为邪灵 大鬼啦、啊、小鬼，刚刚我们也看到有魔君啊，这些总共是天使数目的三分之一，所以是极多的。好，这是他们堕落，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啊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在圣经里面叫，一般来讲叫他什么名称，叫他什么名称，而且从他的名称里面你可以看见他的特性。首先我们回到新约啊，这个最后一四本福音的第四本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这个十二章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他什么名字？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了。 所以你看到他叫世界王，哦，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知道，现在他是什么？因着人的罪的关系，他是做这个世界的王的。好，我们看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好，所以你看到他叫做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他，我们刚刚读的一些那个执政掌权的也都是指这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他叫世界的王，他也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下面我们来看哥林多，我们往前翻到哥林多前，对不起，后书四章四节。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是，所以看见什么？这个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所以啊，他的名字叫做世界的神，不但是世界的王，而且叫世界的神。好，我们下面到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所以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啊，他的名字有好几个，对不对？有什么？大龙，就是古龙，魔鬼，撒旦，迷惑天下，这个都是他的名字，你们可以写下。魔鬼、撒旦、大龙，迷惑天下。好，我们现在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屋里去。 所以啊，他的名字又是叫乌鬼，乌鬼。刚刚我们也读了一个圣经叫群，对不对？呀，也叫群，那个是在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的那个地方，也讲到他的名字是群，乌鬼。好，我们看看灵后，我们往后翻到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看看他还有什么名字。十一章的十四节，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做什么？装作光明的天使，是不是？他常常是装作光明的天使。还有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八章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好，所以你看到他是杀人的，不守真理，说谎之人的父。杀人的，不守真理，说谎之人的父。好，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讲的坏天使他堕落的原因是心中高傲，想与神同等。然后呢，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带走他们去跟随他。他的特性呢，讲到他的名称，有讲到他是世界的王，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世界的神，大龙，魔鬼撒旦迷惑天下。讲到他是乌鬼，他是群，讲到他的名字装作光明的天使，杀人不守真理，说谎之人的父。好，我们现在停一下，我们继续的要讲到他在地上的活动工作的原则的原因特性。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他在地上的活动工作的原则。他在世界上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人的思想、言语、行动，让我们这个有把谎言掺杂在真理里面，让我们听的人呢会进入歧途，会导入歧途。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他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工作。我们首先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十章四到五节。哥林多后书的十章，这一章其实这一节也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四到五节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这段圣经是讲到保罗说，我们跟着这个要带人信主，我们这个征战是在一个征战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因为血气的就是我们肉体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攻破撒旦的。这些事，那撒旦做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他看到从这一节圣经里面看到，撒旦在人的心里做那个坚固的营垒，然后呢，撒旦让人心里那些自高的事，让人来拦阻，让人被拦阻认识神。所以他在人的心里，一般来说就是不信主的人心里面，他建立很多的营垒，好比说相信一些谎言，好比说婚姻如果不合的时候就可以散，就离婚就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就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成为一个营垒， 所谓一个隐忍的意思就是他打不破，攻不要攻进去。OK， 是一个坚固的，好像那个你看电视电影里面有一个堡垒，在里面敌人不容易攻进去，有强欲的这个防势，这个防卫。所以呢，撒旦就在我们人的心里来给我们有如此那种隐忍，拦阻我们人来认识神，让我们因所以就好像圣经说人就瞎了，没有办法看的，因为心里面有各种。所以当你要为一个人祷告让他信主的时候，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的能力去把这个人的艰难攻破，一个一个攻破，各样的计谋拦阻这个人认识神的那种至高的那些事情要攻破。所以你需要如此为他来祷告，所以你的能力在于你的祷告，你没有办法攻破，只有神自己能够攻破。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你的这章的后面有一个三个圆的一个这个讲到人的身心灵，画一个圆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图，附图一。好，我们来看一下附图一。你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圆的下面有写说，这是人未信主前的状况。所以我们身心灵如果用这个圆来表示，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的中心是自我。我们身心灵，你看到下面是身，左边是心，右边是灵，你可以写一个灵在那个空白，但是灵是死的，所以用空白表示，灵是死的灵。所以在没有信主以前，那个灵是有灵在我们里面，是但是那个灵是没有 function， 没有它没有这个啊，没有用。就好像我们打开电视，如果没有那一个台的话，是闪闪闪闪闪，看不见画面，意思它是没有效用。那我们来看，因为人的灵，因着人的罪的关系，没有办法跟神交通，所以是死的。而当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心就是一般来我们讲说魂的部分，就是心。因为是自我在生命里面长去，所以你看心的部分就有什么会带来自卑感，没有安全感，能力不足感，罪恶感，有一些是真的罪的罪恶感，有一些是自己想象的，然后有忧虑、怀疑、恐惧、挫折、仇恨，各种在人际关系、家庭、工作里面，这一些所带出来的思想上面，就被仇敌用谎言来控告，情绪就低落。情绪低落以后呢，你看到就产生了沮丧、忧虑，思想上面有呢，生病了。有幻想症、精神分裂、妄想、不由自主的过度思想，整个心的魂的部分被撒旦这个用谎言来控告影响以后呢，也会带来身体里面的疾病。你看到情绪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箭头到了，因为情绪沮丧、忧虑，就开始身体真正的身体有紧张性头痛、偏头痛、紧张引起的胃溃疡、疹子、失眠、过敏、气喘、结肠、经期、心悸、呼吸消化上疾病。好，那看见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还没有信主前的人的情况。当然这个人也许本来是一个好人，也不一定有很多的 这上面的问题，身体也很健康，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灵的部分是死的，心的部分或多或少仍是有这一些的被撒旦所什么用谎言控告的一些的影响。那这是一个没有信主。我们现在来看看，如果信主了以后没有让神来做王，我们来看看附图二。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让神来掌权来管理，就是你的自我仍然坐在中间的，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一般来说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看这个附图二下面写的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你看到虽然他成为基督徒，他的灵活过来了，有没有看到？好，灵现在是什么？救恩了，有了救恩了，有了安，有了确据，有了安全感，被神接纳啊！有没有完全奉献？我很怀疑了，对不对？因为他仍然是把自我放在中间，让基督什么没有坐在他生命掌权的地位。结果呢？结果呢？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这里有几节经文，我们来看看。首先，我们来看看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书，是在旧约的后面一部分，啊，不容易找。我们如果没有找到，没有关系，我们就听书信姐妹来给我们读。好，我们读一下何西阿书的四章六节，大声一点，慢一点。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好，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好，我们第一句再读一次。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好，看到说是神的民嘛，也就是已经信主了，对不对？因为是神的民，但是他们是会无知识，所以意思就是没有正确的属灵的知识，无知。意思就是撒旦会对一个人希望他不要信主，但是如果这个人信主了，他也仍然在影响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让他们没有正确的属灵知识，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所以根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对他的心意，所以仍然是让自己自我在那里做王。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这个容易找。马太福音新约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在这里看到谁是那一些假先知假基督呢？那些都是撒旦在那些人的身上来做的一些工作，让那些人成了假先知假基督。 OK，宣讲的不是神真正的话，而是从撒旦那里来，所以这一些人也来，除了来影响没有信主的基督徒，也影响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所以呢，让他们追求一些啊，好像听起来是属灵的东西，但是其实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好比啊，如果啊觉得这个要追求这个恩赐，那他就给你方言，可是这个方言其实是从鬼魔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他就赐给你。反正你有时候讲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这一些东西都是今日仇敌仍然在一些基督徒里面影响他， 让追求一些不是从神来的，假装是从神来的一些事情，使人更加的落在属肉体的生命。这是灵前十四章，我们就不读，灵前十四章里面所讲的一些，所以要小心很多的仇敌撒旦的影响，空谎言仍然今日在影响基督徒。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第二张图，我们还是看第二张图。看到灵虽然因信主活了，但心思意念仍然以自我为中心，心里面宝座上的不是神基督，是自己。所以属肉体的基督徒大多数信主呢就不追求，大多数信主以后并不追求，大部分信主以后不追求的基督徒都是属于属肉体的基督徒。好，所以虽然信主了，但是很可惜的没有活出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你看到他思想情绪都一样，那个心里面的自卑感、安全感能力不足，各种情绪上沮丧、忧虑，思想里面有这些幻想、精神分裂，这种可能的现象都跟没有信主的人是一样，身体也会出这些毛病。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到撒旦的控制、谎言、影响没有信主的人，还有属肉体的基督徒，让心理身心都没有活出什么，身心灵都没有活出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这个丰盛生命。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坏天使的结局。坏天使的结局，刚刚这节圣经我们就不读，已经读过了，意思就是神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不救拔天使，他们是没有救恩的机会。好天使是不会灭亡，永远做神的仆役，但是坏天使是没有救恩的机会，他们这个已经堕落，他们没有回转。然后你看到先在无底坑中要捆绑，我们看看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他们的结局。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好，他先在无底坑里面被捆绑一千年，最终呢，最终我们看看启示录二十章，同样我们看七到十节。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你可以看到他们最终的结局呢，是被扔进硫磺火湖中，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所以他们是知道自己的结局，所以现在末世近了，耶稣降来的时间近了，所以他们在这世界上是更加的来害。好，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坏天使的结局，他们是没有救恩的机会，他们不会像人一样被救赎，他们在无底坑先被捆绑一千年，然后最终是扔进硫磺火中。 到永远。好，下面刚刚讲的是我们认识了仇敌的一些他们的特性，他们的来源，他们工作的方法，在尤其是在没有信主的人，在属肉体的基督徒的身上所做的这些。那如果我们成了属灵的基督徒以后，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来看如何胜过仇敌的诡计。这一段里面我们先来看附图三，附图三下面那个圆圈下面是写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好，我们看到灵活过来了，救恩确据安全港被接纳，而且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呢，基督在心里面掌权了，自我你看到退到左边去了，有顺服主的心了，即使面对困难，仍有什么？人有基督的心，神赐给的力量、平安、喜乐了，来这个取代了先前的沮丧、不利感，然后因着这个主在我们生命里掌权，就接纳自己了，接纳别人了，跟别人有好的人际关系了，有圣灵充满带领的新生命了。所以这个喜乐满足，然后呢这个身体呢，你可以看到自然的魂里面心里面健康了，身体也变成跟灵里心里一般的健壮健康，容光焕发，不是说不会生病，但是不是说属灵的基督徒都不会生病，但是因着整个身心灵被神来做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西西尔查经很多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教导同工还有讲义上都讲到要把自己献给神，让基督来掌管，才可能真正的来什么来这个活出神本来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开始有爱，有同情心，有谅解的心，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当然身心灵都比较健康。好，我们现在看，但是呢，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人是要什么？常常的来认罪，认罪。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愿意基督做我们的主了，我们如何在这个在仇敌的工作上来保护自己，斥责仇敌。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首先仇敌是会用我们的罪来害我们。雅各书也说，罪呢就是会生出这个会生出，这好像还生孩子一样然后会生出死亡，意思就是他怀胎生出来，然后私欲怀胎生出来，然后真的去做，然后会生出死。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这个我们常常我们不能，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会犯罪，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这个在愿意神来做主，但常常一不小心就随从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私欲。所以呢，我们不是不会犯罪，但是我们要一犯罪知道要认罪，然后转向神。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来读宝贝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每一位重生信的基督徒都需要知道神的在这上面的应许。约翰一书是在启示录前面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我们自己再来，全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像常常有人觉得这一节圣经是给福音朋友或慕道有信主的时候， 不过我们是所有的属灵的基督徒也好，肉体的基督徒也好，都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抓住神是信实公义。当我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要认自己的罪，不要说是别人的罪，不要给借口，承认自己的罪，神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常常如此就什么拿去了撒旦要控告我们，要害用罪来害我们的各种的诡计。所以你如果你是不是常常在神的面前要来认罪呢？其实我们几乎每天都应该来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像这样说：求主赦免我，宝血遮盖。你有没有常常求神的宝血遮盖？这个你可以写下：求主赦免我，宝血遮盖，弃绝这个罪，承认向主求主赦免，我弃绝这个罪在我生命里面的影响，奉主的名求，阿们。可以讲我向主承认犯了什么什么罪，如果有时候想不起来，也常常求神什么赦免我前面犯的罪。因为我们常常犯罪自己都不知道，一个心思意念犯罪也不知道，不尊敬神，不是很忠，不是很诚实，不是很尊敬别人，这些的罪我们常常都不知道。所以常常在读圣经以前都要来向主承认我们犯的罪，求主赦免，宝血遮盖。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遮盖你免受仇敌的攻击。所以常常要求宝血的遮盖洁净，然后弃绝这些罪，无论知不知道哪些罪在生命里面对我的影响，然后奉主名求，阿们。常常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自己，来不但是可以为自己，还有为信主的家人遮盖自己的家。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十九节，讲到怎样斥责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路加福音十章第十九节，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 好，在这里你看到神说他已经，耶稣说他已经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这是指撒旦，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我。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什么权柄？耶稣给我们的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在他的这个里面可以奉他的名得到这个权柄，所以我们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基督所给我们的，来对付魔鬼。当我们高举自己身为神儿女的权利的时候，撒旦只好退去。你看到耶稣自己在旷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讲说，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你看他就是用神的话坚定顺服神的权柄战胜仇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你要多读神的话，不同的经文来抵挡生活里面一些引诱。例如好像你很容易情绪低落，仇敌常以此来利用情绪低落来攻击，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说，主啊，如果我现在又情绪低落，求主赦免我。撒旦，你退去，不要来搅扰我，不要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说一些话来伤害我，让我情绪低落，我原谅他。我如果不原谅的生气的，我向主认罪，求主赦免，然后就奉主的名斥责撒旦退去，不要来搅扰我，阿们。这个都是需要操练，需要操练。我们下面这个主源的经文是哪一节？这个请书信告诉我一下。 腓立比书第四章。 腓立比书六章七节，你看到 四章六到 四章六到七节怎么样来这个斥责呢？你看看神给我们的那个宝贝的应许，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请读。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是的，心怀意念需要神来保守，好比害怕的时候，神既然已经把这个应许给我们，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他说凡事借着祷告，对不对？所以你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神，告诉神说我现在在害怕神，然后告诉祈求，向神祈求说啊，我这个害怕的情况可以不发生，然后呢要感谢，知道现在神给我的所有的环境，神要我献上感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抓着这个应许，求神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应许，是我们祷告了，我们祈求，但是我们没有感谢，很重要哦。就是为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困难、一个逼迫、一个攻击，向主献上，告诉神，祈求神来救我，但是也向主献上感恩。当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困难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站出来了，我们就从那个环境里面能够站出来，看见神是爱我们的，他必要用这些的困难造就我们。所以如此，我们就不在一个抱怨的里面，不在一个忧虑的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向神求这个，是吧？叫他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也许你的环境还是没有变，但是你的心怀意念会被保守，你的神也会给你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好，老我肉体的表现，这些东西就是仇敌进行破坏的管道，贪婪、骄傲、愤怒了、忧虑了、沮丧，反正就是像我们这里讲到情欲方面、骄傲方面、苦毒方面、忧虑方面，他就借着这些管道来害我，让我们沮丧，让我们不信，让我们忧虑。那雅各书是不是下面是雅各书？ 对， 雅各书那里有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抵挡，抵挡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抵挡。我们来读一下雅各，新约的雅各书是在很后面。 希伯来书 是希伯来书的后面啊，在这个彼得书的前面。我们看新约雅各书的四章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 是，所以我们抵挡魔鬼，以神的应许来斥责他，坚定抵挡，他就会离开。所以我们怎么抵挡？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些经文。在情欲上面，这是哥罗西，哥罗西是在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后面的哥罗西。我们看一下哥罗西的三章五节，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好，所以他说要致死，所以我们一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个贪心的观念，或者我们有一个污秽、一个淫乱的一个思想，我们就什么跟神说，主啊，求主赦免我致死这个思想，我愿意悔改，我求主赦免我，然后奉主的名让这一些，知道刚刚我们的祷告说奉主的名让这一些仇敌要借着这个来这个攻击我们的都立刻离开，不能来害我们。阿们啊，可以这样做祷告。下面我们看看骄傲呢， 雅各书四章六到七节，刚刚念过的，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好，我们就只读这一节， 雅各书四章六节，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你用什么话，你说主啊，我这个念头是骄傲，我知道你赐恩给谦卑的，你阻挡骄傲，所以我愿意致死这个骄傲，然后来向主认罪。下面我们看看苦读，苦读是非常可怕的，害我们，害我们，仇敌是可以用苦读把我们整个生命都毁掉。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扫罗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是吗？ 哦，我念 希伯来书， 我念到十六节了，对不起。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是，苦毒，也许是外面会表现出不高兴。也许不会哦，但里面有不高兴而不去原谅，就有一个毒根。你看到这节圣经讲这个毒根留下来，你没有去对付，慢慢就在你的里面什么成为仇敌，给你有一个坚固的阴影，就在那里丢。如果你每次想到就生气不愿意原谅的话，你就知道你的那个阴影已经在什么加窗户加门，你一直在造一个大的阴影在里面，然后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大影响。所以一定要那个毒根一出来的时候赶快原谅，不但要原谅弟兄姐妹，而且要快快的原谅，赶快原谅。所以圣经说你们含怒不要过日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知道日落它这个一过一个晚上，那个阴影就开始建造，所以我们不要允许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仇敌就使用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建立这些阴影来害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给我们的平安，而且造成我们身体里面就出问题。好，我们来看忧虑，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你知道忧虑是一个罪吗？忧虑就是觉得神不够大，不能够掌管，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你把这个担子放在你的身上，所以忧虑。你知道忧虑会把一个人的心都吃掉。你想想看，当你忧虑的时候，你是不是坐在那里，一下子一个钟头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都是被这个忧虑把你的整个的体力、心力耗尽。这些都是负面，我们要抵挡，我们要把神的话说，神话是说这样。我们再读一次彼得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是的，用这一节圣经说，主啊，我要把这个忧虑来交给你。一想到这个忧虑就说，主啊，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忧虑是交给你，因为你顾念我，所以你就拒绝这个忧虑的思想投向神。所以你一旦察觉心里面有从这些不是从神来的情绪引诱，立刻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你要写下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无论是情欲、骄傲、苦毒的、忧虑的，你自己写下来这一个罪，离开我，不能再害我。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这些的情绪、这些的罪离开我，不能再来害我。阿们。为什么这个后面只说阿们，而不要再奉主的名？因为你前面已经奉主的名，所以你后面就只要阿们。然后呢，你不但要拒绝这一些负面的思想，一个人箴言书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叫保守你的心？就是保守你的思想。当你的思想有这些负面的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你就需要抵挡，而且用正面 来看看正面的思想。这一节有一节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你看他在四章，刚刚我们读了六七节，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要把你的挂虑来告诉谁，神赐给你平安。下面就讲到你要以正面，不要不但不要不挂虑，而且你要有正面的思想。我们来读四章八节。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是他叫你思想那些好的东西。我们举一个例子，一对夫妻吵架，太太想丈夫吵架的时候说的一些伤害的话，很难过，但主在这里说不要去想那些负面，所以就愿意把那些讲的话来交给神，也愿意原谅他，愿意把那些东西就丢掉，那些思想丢掉，所以呢就愿意跟神说自己生气的地方、伤心的地方、不原谅的地方都是罪，求神赦，然后奉主的名斥责这些负面的思想。离开以后呢，就要想什么呢？就要想，哎呀，其实我的先丈夫很负责啊，是一个忠诚的人啊，是一个勤劳的人啊，为他来感恩，这些就是好的，为他来感恩，也为这件事情，也许我也有错，我今天可以怎样做一些这个好的，是做一些好的事情来让这个事情就过去。这就是我只是讲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每天可能都会发生，跟同工啊，跟你的儿女啊，各种的一些人际关系上面有这种各种负面的情绪，我们在想的时候怎么样保守自己的思想，用正面来代替，而且如此不让仇敌在你的思想里面建起营垒来。下面我们讲到保罗告诉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副军装，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我们来读。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谢谢。你看到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当然保罗那个时候是坐监狱，看守他的人都是罗马的军人，他们穿的军装就在他的旁边，所以他就以这一个来好像一个视觉的一个教材了，来告诉我们怎样子来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无论是真理啊、这个救恩啊这些。这一段的经文我自己呢每天也是早上起来就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家，然后呢 然后求主为我们所有的信主的家人都能够来穿上全副军装。那我们并不是好像这个在念这个啊，一个好像一个护身符啊，念一段这个经啊，念一段经，然后就神话的作用。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穿军装是以信心来做，真的，你看以信真理当作带领。所以我今天都要读神的话，我的脑筋里面要常常放神的话，所以我才能有真理了。所以不是因为我去背了念这一段圣经，我就有真理了。所以其实是以信心愿意啊，愿意在神的救恩里常常读神的话，常常愿意把平安的福音来告诉别人，愿意信靠神，有信德的盾牌可以灭尽那个火箭啊，这一些，所以是一个信心的宣告。OK， 不是一个神话的一个附身符，而是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宣告，愿意如此啊来过每天的生活，行出一个基督的一个生命。所以不是说我们为自己穿上军装以后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果我们自己犯罪，就给魔鬼马上就有一个攻击我们的一个管道，是不是？所以它不是一个念的一个符，不是啊。但是我们这样祷告是一个宣告，在人跟神跟撒旦的面前说，主你为我来穿上如此的军装，让我今天能够在你自己的真理上，而且在你的救恩的保护上，在各种的祷告上，在我的代祷上，你看为圣众圣徒祈求，各种方面能够来保护。最重要，一个人要献上自己。刚刚我们看的图，有没有？第三个图，有为什么会有第三个图跟第二个图的不一样？那是因为当基督坐在中间，成为我们生命的掌权者的时候，整个就不一样。好，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12:1-2。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你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是太重要了，这一节圣经里面看见，当我们自己把自己甘心乐意的献给神的时候，神看为是一个活祭，神看为是一个圣洁可喜悦。如此我们就是，当我们如此把自己这样献给神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变成在第三个图里面，让基督住在我们的这个宝座，生命的宝座上，坐在那个宝座，不，我们自己退下来。我们也许还有很多的老我，神都会慢慢来帮助，一步一步的来帮助我。献上自己是一次性跟神立约啊，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因着自己的老我献上了，又什么又退回来，自己又把自己的老我放在生命的宝座上。所以要把自己常常一次一次的献给神，提醒也是不是说在献的时候上次献的不算，不是，而是我们常常自己会献又走下来。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一次一次献给神，提醒自己是属神的，愿意听神的命令，愿意受主的管理，愿意受圣灵的管理，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如此你就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抗拒仇敌。所以刚刚我小结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是如何胜过仇敌的诡计呢？我们看了三个图，我们看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我们要认罪，常常在这个在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主权的地方，然后常常认罪悔改，然后常常借着祷告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借着斥责撒旦的 这个做这些祷告来什么践踏，所以是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使用，然后发觉有不是从神来那里的意念，无论情欲、骄傲、糊涂、忧虑，还有各种，立刻祷告认罪，先认罪，然后祷告吩咐他们离开，不要害我，然后用正面的思想来代替，是不是？然后常常早上晚上都可以来为全家穿上属灵的军装。我刚刚讲不是一个像念经的一样，而是宣告自己还有家人愿意如此的来活在神的保护里面，常常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献上。好，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堂课是要让我们不但在 CCM 里面受到这个圣经的装备，建立与基督耶稣的关系，能够开始侍奉神，在教会、在社区里各种方面来服侍人，那我们必须知道怎样来看到仇敌的诡计，认识仇敌是真实的工作，不是假的，不是一种心理作用，不是一种以为是一种的影响，不是，他是真正的敌人的。那这个敌人是怎么样影响我，怎么样在我们的心里面造成牵连，怎么样使我们的罪在我们的身心里面造成破坏，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要用我们怎么样要从知识上面了解，知识上面知道怎么样祷告，知道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意，才能够是吧，能够抗拒这一些的诡计，不是会凡事自责沮丧，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依靠圣灵抵挡仇敌，仇敌就能逃跑。愿主祝福我们这个觉醒，而且愿主帮助我们来操练。我们一起祷告，求主来祝福今天我们来做这样子专题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让我们回去来操练，让我们来在你的里面来认识仇敌在我们身上的破坏工作，也知道主我们有时候因仇敌的攻击在我们侍奉里是会受苦，但是我们很快能够从这个轨迹里面能够出来，能够看见我们不需要被害，我们不需要被灰心的箭所射中，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自己赶快把我们的罪向主来承认，就靠着主给我们的权柄斥责那些仇敌。主，求主你来保护我们一生，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在我们身上的拣选绝对不会突然，所以主你也必然保护你自己的儿女在一生当中来更多的来为你来工作侍奉，求主为我们征战，也谢谢主给我们这些的知识，让我们能够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愿一切荣耀的归给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